今天早上11月14号应该是星期四，阳光灿烂的，在这个上班路上听见一段音乐，就是 classical music， 怎么样，一下子想到那个带回到在广安，就是上电大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名字叫蒲雪莲，还有一个学沙，就当时的印象就是他们都喜欢就是 classical music， 就这种古典音乐，因为就是如果有一个曲子出来的话，他能够说出来啊，这是什么名字，当时听起来觉得哇真不错。可能对这个古典音乐的喜欢没准听啊，开始收听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可能，然后就想到当时蒲雪莲、学沙还有一个马芳三个女生在我们班上上课，就这里几年当中的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经历，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，在当时觉得这份儿那种尴尬呀或者那种 experience 很特别，就现在觉得很有意思的，突然想到这点，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下来写下来，所以先用语音这样子录一段，还有个5-6分钟应该到学校，今天早上有一个会议，就是然后就是因为11月中旬呢，早上已经是32度，也就是0度左右，0摄氏度左右，32华氏度，车里面都比较冷，正好出门的时候那个喝水的水瓶是铁皮的金属吧，金属皮的，灌了一点热水上，哎呦，放在那个开车的时候放在两腿中间特舒服特暖和，然后用手是吧，方向盘不是冷，哎，一只手轮流扶着摸着这个暖瓶，特舒服，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啊，好幸福的感觉哈。那以后给小朋友们没准可以弄一个暖水袋，这样子早上开车的时候带上，哎，用手扶一扶摸一摸是吧，那种暖和的感觉，很小很叮叮点，但是很舒服的感觉是吧， That's a simple happiness. Have a good day.